有一匹白马，有一匹小白马跟着一匹大棕马学本领。大棕马把自己的本领用心地教给了小白马，小白马认真学，进步非常快。大棕马跑起来像射出的箭一样，小白马跑起来像飞过的鸟一样。大棕马一窜，跳得过山谷，小白马一窜，跳得过小河。大伙儿都称赞小白马，说他把大棕马的本领都学会了。小白马很高兴，大棕马见小白马学得这样好，也很高兴。过了几年，小白马变成大白马了，瞧它长得多棒，四条腿又粗又壮，一身毛油光发亮，真是一匹好马。小白马变成大白马，大棕马也变成老棕马了，老棕马模样又瘦又弱，气力也小了。老棕马和大白马一起跑，大白马跑在前面，老棕马落在后面。大白马跳过了地上的树丛，老棕马只得从树丛缝里钻过去。老棕马看见大白马的本领比自己好了，心里更高兴。可是大白马却看不起老棕马了，他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向老棕马学的了。他们去吃草，大白马故意走一条难走的山路，老棕马走得慢，大白马先到，把好草都捡着吃掉，只剩下一些老草根给老棕马吃。有一次出去，大白马跑过了桥，故意把桥踩坏，让老棕马绕了许多路，从水浅的地方趟过去。大伙都说大白马太不应该了，可是大白马不听。冬天到了，他们附近的草都吃完了，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找草。大伙出发了，大白马独个跑得很快很快，把老棕马他们抛下了许多许多路。大白马跑进一座森林里，天下起了大雪，很快把路都盖没了，四面一片白茫茫。大白马转了几个圈，迷失了方向，不知道该向哪一面走，他只得胡乱走着，越走越远，一不小心踏碎河上的冰，陷在河底出不来了，身子渐渐地往下沉，他急得挥挥大叫，真危险呐。这时候老棕马他们赶到了，大伙一起把大白马救了出来。老棕马年轻的时候到这儿来过好多次，他认得路，他领着大伙走出了大森林。大白马不敢再瞧不起老棕马了，低着头不好意思地跟老棕马走着。老棕马带大伙来到一个好地方，这是一个暖和的山谷，青草又多又肥，还开着香喷喷的美丽小花呢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